一道身影就从石不转身旁掠过。张新杰看得清楚，却完全没有办法再阻挡，只是从他这个角度正看到君莫笑的一只手正从合拢的伞面中掏取着什么东西。是什么？这样的动作肯定会是一个什么技能，但是是什么呢？伞人最要命的就是这一点，对着这个职业根本没办法去判断。当心！张新杰只能在频道里发出一个相当形式主义的提醒，可就是这样一个形式主义，可也是霸图团队频道中为数不多的文字了。可见张新杰此时心中的担忧到了何种地步，以他的性子来说，未知的东西最可怕。霸图这边几位是绝无可能忽视叶修的，哪怕是初出茅庐的宋其英，在霸图战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轻视谁也不可能轻视叶修。面对叶修，他们拥有的只会是无穷的战意。但是张新杰的提醒也并不因此显得多余，因为霸图选手都会很清楚，张新杰的提醒不会只是单纯意义上的提醒大家注意，他会出言肯定是因为已经发现了什么，没有明确是什么，但这声当心至少是一个节奏上的信号。霸图三位全系在这声当心后就立即向叶修的君莫笑这边投放了相当的注意力。攻击这就要来了吗？张新杰的一声当心给予的他们就是这样的信号。果然君莫笑尚未贴近就已经出手，左手一扬，一枚手雷甩出，几位顿时一惊。如果只是一枚普通手雷应付不难，但是对于散人来说，手雷有太多的可能性。这枚是什么弹药专家系的效果手雷吗？比如爆缩式？这一瞬间需要霸图几位做出的判断实在太要紧了，对三人的眼力都是极大的考验。这枚翻滚着的手雷是什么型号？不能做出准确判断，就无法做出准确的应对。噗，一字抢在三人做出判断之前跳在了霸图的团队频道中。张家乐，他的百花缭乱此时被沐雨成风的重火力压制，但他的视角却更多的还是锁在君莫笑这端寻找机会。他是距离那枚手雷最远的，但却是霸图五人中第一个判断出那手雷是什么型号的。张家乐没有愧对他在这职业上的多年磨练。噗，即是普通，低阶的没有什么特别效果的撞击式爆破手雷。没有人会怀疑张家乐的判断，韩文庆的大木孤烟一步跨过，一记高踢，轰，手雷在他的脚端发生了爆炸。虽是最低阶的手雷，但爆炸总是有着一些冲击力，但是大木孤烟的身体却只在收脚顺势后撤离一步间就已经消化了这份冲击，全因为这一记高踢的出招十分精准。轰轰轰，叶修可没有这么快罢手，平端的千机伞立时又射出三枚反坦克炮，依旧是角色未及靠近的远程攻击。三枚反坦克炮经过斗枪操作分机三角，只要其中一人应对有什么不妥，很可能就被方瑞抓住机会。但是霸图围在海无量身遭的三个角色无比和谐地各转了一步，以三人的间距衡量的话简直像是没有移动过一样，但是三枚反坦克炮却就这样一一落了个空。还有什么招？霸图几位依然没有放松，就见君莫笑突然横拉出一步，砰，枪响，子弹出膛，僵直弹直朝长河落日飞去。而这位横拉出的一步也不是没有意义，这一步横拉之后，长河落日赫然和大漠孤烟被摆到了一线。这一枪长河落日要闪，和他在一线的大漠孤烟也需要闪，只是他的视角却是被长河落日所阻。此情此景倒是像极了方瑞本场第一次出手的那记气贯长虹。闪避，一左一右，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好似交叉换位似的，一向左，一向右。那枚僵直弹顿时就从二人角色左右交叉空白处穿了过去，又躲过了。宋其英反应敏捷， 韩文清呢？韩文清靠的是经验，是判断。居木孝横拉一步，三个角色一线，在枪响会是什么情况，他已经迅速判断出。他根本不需要去看清子弹，宋其英向左，那么他便向右，对海无量的危机继续不露丝毫空档。连续攻击都没有制造出突破口，叶修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任由他在这里挥霍。张家乐受苏慕城的火力压制，却也不是完全控制，百花缭乱在当中周旋穿梭，攻击可全都是冲着他来的。还有张新杰的石不转，牧师可也是有一些控制限制的手段的。再有围攻海无量这三位也随时可能转火对他进行围击，到头来把方瑞救出去，自己搭进来，这个结果可不是叶修愿意见到的。就这样了，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包括职业群里的高手们。星星到底人数上是有劣势的，叶修甚至都没敢让君莫笑太贴近，这显然是怕连方瑞带他两个人都被霸图给缠上。他的这番努力终究是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身处敌阵五人当中，这样的安全那能有多久？能抢出这么三次攻击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君莫笑变相已是向着一旁山壁冲去，就要攀壁脱身的意图很明显，但是他却还不肯放弃尝试，哪怕只是万分之一的机会，试了总也比没试更有希望。砰，枪再响，这次是个浮空弹，命中目标，制造浮空，也可让包围出现空档，只可惜这一枪再次落空，攻击的目标长河落日一侧身避过出。结果就在这一枪时，叶修赫然还在频道里发出一条消息，出什么出？被叫停的唐柔和罗吉在这时候出动吗？文字简略的对内沟通对于观众的解读来说是个折磨，好在局面马上给出了答案，出的人是方瑞。海无量立即就朝长河落日这一侧身的那个半个身位冲去，这也算是机会，这就能冲出。半个身位而已，长河落日弹身就回，顺势就能一击，海无量一个气功师哪能突破拳法家这样的防守？方瑞却好像不知道这一点，海无量硬闯，而且还出手，用的居然还是拳法家最擅长的拳脚功夫，前踢。拳法家低阶技能，说实话，连拳法家自己都不是太喜欢用的一个技能，因为这技能有击退效果，对于拳法家来说，只嫌和对手不够近，哪舍得将对手击退？当然，一些落下风的时候，击退对手重新调整节奏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类技能倒也不会完全舍弃，不过一般随便学点够用就行。方瑞竟然就想拿这么一个技能踢出一条道来，而且看海无量这起脚，他这前踢恐怕也就是随便学了一下当一个防身技而已。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前踢，长河落日居然被踢中了，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中倒滑出去。海无量片刻不停，根本就是一个连跑带踢的姿势，竟然就这样从这个他折腾了许久都没找出破绽的包围中冲了出去。怎么可能？所有人都不信，刚才那一下想闪或是想拦，别说是宋其英了，普通玩家有点水平的都可以做到，所以大家才会普遍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机会。结果宋其英、韩文清未来的接班人竟然被这记前踢给踢开了，走神了。不，并不是，长河落日被闯过，身边两位老将顾不上去找原因，就已经想办法出手补救，只是两人的角色这一挥臂抬拳，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两位角色的动作怎么变得如此沉重迟缓。再然后大家就看到两个角色，不，准确的说是三个角色，包括宋其英的长河落日，在举手投足间都隐隐有什么力量在牵扯着他们。磁场线圈，到底还得是职业选手，这一次先出答案的又是职业群，萧时钦， 这位机械师第一个看出了这是受什么影响，正是机械师的技能磁场线圈。顿时所有人恍然，原来宋其英不是走神慢了或是怎样，而是叶修这家伙不知何时让君莫笑放了这么一个磁场线圈。他在喊出的时候正是一边攻击一边配合磁场线圈的效果发动，长河落日受这技能影响动作拖沓，这才对海无量那记前踢应对不及。再等反应过来时，海无量早已经冲出甲级，拔腿就要飞奔了。叶修能做到这步已算极限，他自己尚需自保，那浮空弹以后君莫笑就已经拧身上墙，挥舞着忍刀飞快地起落攀爬。跑了，终究还是都跑了。所有人都不免如此想时，却见韩文庆的大目孤烟忽地跃出。磁场线圈，磁场线圈也不是完全将角色禁锢，只是让角色变得更加沉重，而君莫笑所会的磁场线圈只能一阶，效果最低，若不是出其不意，宋其英都未必会调整不了。此时的韩文清赫然就在大木孤烟踩在磁场线圈的情况下发动攻击，一记伏虎腾翔。拥有强劲弹跳和冲击力的技能，克服着磁场线圈带来的重力，速度上也难免有些迟缓，但是却是正朝着海无量直冲了去。踩中吧，霸图粉丝们都在祈祷着，但是到底还是差了些许。这方瑞好容易让海无量钻出夹击，立即就开了加速的气转流云，海无量也在玩命奔跑。大木孤烟却是受限于磁场线圈，虽知小界却也有明显的削弱，此消彼长，到底还是慢了少许，就差那么一点。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遗憾，却不料此时的大木孤烟身形一震，突然急坠，千斤坠，最后一刻取消换季，轰！双脚触地，千钧之力，地动山摇。千斤坠在磁场线圈的效果下竟见增强，力道这一波及开去，前方拉开大木孤烟一个半身位的海无量不由自主的就朝半空弹起，猛虎乱舞。大木孤烟冲出，衣被带风，宛如虎啸。方瑞尚在稳定海无量的身形，这第一拳就已经轰到了海无量的腰间。噗，这一拳打得结实，海无量眼看就要飞出，大木孤烟另一拳却已经紧随砸下，再一声响，海无量直向下坠，拳脚相加，猛虎乱舞，拳重。磁场线圈的干扰被韩文清很好的控制消化着，第三段攻击后就已经出了线圈，攻速立即暴涨，海无量被打得接连后退，被三人围攻这么久的海无量本就没多少生命了，气功师可也是一个布衣职业，防御力一点也不突出。叶修，君莫笑尚在攀岩，再无力救援。苏慕成，他虽居高临下，但想照顾得面面俱到却也很艰难。此时已经不只是阻止韩文清的问题，林静言和宋其英的角色也正朝着海无量冲了去。团队赛开场10分46秒，方瑞海无量阵亡，退出比赛。